倔强，剩下合照一张。 上歌榜外歌，我选择的都是 Alin 的 OST 哈，也都是张简君伟创作的。 是我不好。 这首歌是2015年 Alin 为电影《二三四我爱你》所演唱的主题曲，也是翻唱潘玮柏的《忘记拥抱》。接下来继续回到榜上来看一下炎亚纶全新 EP 的主打单曲，有着进行式摇滚风的这首歌叫做《沉睡的巨人》。 你渴望一种改写纷争的系统，没有邪恶与贫穷，删除泪只剩笑容，一场火药的时钟，每秒钟都是恩宠，你我不特别英勇，却能创造出不同。遵从别人规则，如何获得嘲讽，骄傲在我们脸孔，退出流不再盲从，曾努力虽败犹荣，地球其实一群众，总有个人会听懂，蝴蝶才成破了蛹，向往的大雨花丛，做出抉择，自我就是独特，狠心滚滚滚不出的巨人，用脚踝踏下未来的前程，不可能慢慢都会变可能，梦想当前不真的，记得